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大地飞歌》，曲小松带出的《青青的野葡萄》，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 说妈妈妈妈别有

条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赵贺之歌》。 明白

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撒爱的玛利亚。像玫瑰花，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木叶声声飘》。 Thank you.